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40%。 总的来看，今天下午的扩散条件比较好，能见度会大于20公里，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东部环路目前车流量上升比较集中，其中东二环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方向，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东五环的平房桥到大黄庄桥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现在大家伙的生活压力大，很多人啊在放松的时候都喜欢喝两杯，总觉得呢喝点小酒全身放松，尤其是现在冬天天冷了，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喜欢喝一点白酒，觉得既能够暖身，同样还可以放松自己。那这样的喝酒会不会让我们的肝跟着受伤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邀请嘉宾和大伙好好的说一说放下酒杯，健康马上到。 前不久，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2018年酒精与健康全球状况报告，中国被点名批评，因为在全球范围内饮酒普遍下降的大趋势下，中国不降反升。然而在推杯换盏中，一种疾病酒精性肝病可能正在悄悄摧毁着我们的健康。酒精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伤了您的肝？喝多少酒，喝多长时间酒，就会造成肝脏疾病？吃解酒药，喝浓茶，抠嗓子眼吐出来，能起到解酒的作用吗？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三科主任、主任医师邢慧春，给您说说放下酒杯，健康马上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三科的主任、主任医师邢慧春，邢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好好的来说一说喝酒和我们肝脏的关系。首先呢，要欢迎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邢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邢主任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邢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您，平时您有喝酒的习惯吗？ 我是不喝酒的， 不喝酒的， 但是有时候在一些场合里边可能会 作为一个就是应酬是会少喝一点、嗯、但是我自己是不喜欢喝酒的， 自己是不喜欢喝酒的。 嗯， 那我也想问问邢主任哈、嗯、您这个不喜欢喝酒这个习惯是比如说是学了这个相关的知识了解到了酒精对于肝脏的这种伤害呢，还是说一开始咱就没这习惯 啊？这个应该我觉得与家庭有关系，因为我们家的人酒量都不行， 嗯， 就是少喝一点都会出现很多的不适， 嗯、哦， 所以从小家里就没人喝酒， 嗯， 我也就没有得到过这种培养。 哦，也就是说家里从小爸爸妈妈也就长辈也不喝酒， 对，不喝酒， 嗯， 所以就没有学会这个喝酒， 嗯， 现在的话就是喝一点也觉得不舒服，所以就不喜欢喝， 嗯啊，那也想问问邢主任哈、嗯，这个我们说从事了相关的专业之后，了解到了酒精和我们肝脏的关系之后，是不是就更加坚定了您不喝酒或者说少喝酒？ 您说对了，就是因为我了解到这个酒精对肝脏有损害，所以我也不去主动的去学会喝酒、 嗯、 因为我本身不会喝，我也就不想再去 学，也不想 学、哎、对， 嗯，好、世界卫生组织呢最近是发布了2018年酒精与健康的全球状况报告，咱们中国出现了这个我们说喝酒的人变多了，戒酒的人变少了，其实这个数字啊不是特别的好看。那作为一个我们说从事着肝病研究的专家，也想问问您看到了这组数据之后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嗯，其实我心情是比较复杂的， 嗯， 一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个数据呢可能能反映就是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是好 哦，生活水平咱好了， 他不是说是每天只满足于吃饱饭， 嗯， 他有多余的时间或者是多余的经济去享受生活，是吧、 嗯、 至少我们老百姓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确实你饮酒量大了以后会就是对整个人群的危害，就是身体健康的危害是增加了， 嗯， 因为为什么就是现在倡导要少饮酒呢？就是大家认识到这个酒精对身体是不利的一个物质， 嗯， 是吧？虽然我们可能在日常交往中可能是有其他的一方面的作用，但是对于身体健康来说，从多方面酒精对身体都是有害的，所以也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健康，所以 WHO 才倡导这个少喝酒戒酒这么一个活动。 嗯 啊， 我记得之前我们一直倡导的是要戒烟限酒，但现在其实这个限酒也已经不够准确了，我们最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个酒我们也应该戒掉哈。既然我们刚才和大伙儿说到了很多酒精会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纳闷了，这个我喝酒喝了好几十年了，甚至我们说有这个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说这个喝了一辈子酒我不也挺好的吗，我去体检肝脏也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喝酒里面的酒精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让邢主任好好的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看看如果真的酒精对我们的健康有伤害，有一些朋友可能特别的无奈，我出于工作的原因出于各方面的原因我没法不喝酒，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的这个健康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都会让邢主任和大伙儿说到您关于这个我们说肝病方面关于酒精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邢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呢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邢主任。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准备一个有奖互动问答，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幸运听众送出两张正在热映的电影《铁血战士》的电影票两张，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啊，其实相对来说算是比较简单的，邢主任就想问问大家伙，有一些朋友喝完酒之后呢上脸上的特别快，脸会发红，就想问问大伙，喝酒之后上脸是代表酒量好吗？这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电影票两张。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酒精喝酒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会带来哪些伤害。 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近日，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北京市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方案。方案围绕完善医院治理机制、健全医院管理制度和加强医院党的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25项重点任务。下一步，本市各部门、各区以及相关的办医主体会根据本实施方案，结合本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措施，推动实施方案的落地实施，在维护公益性的基础上，提高公立医院的运行绩效，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近日落户位于海淀区的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未来这里将会成为中国顶尖的新药研发与转化创新机构。根据了解，研发中心目前重点关注的领域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解决难的重大疾病，比如说结核病、疟疾等等。这些疾病的药物利润低，药企一般都不愿意投入研发。下面还是和您说一说关于用药的话题。有一些老年人啊，听说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预防卒中心梗，于是自己去药店买来吃。吃了一个月之后，发现拉黑便，可能啊是胃出血了。专家提醒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体质、疾病病情存在着差异。如果道听途说跟风用药，很有可能错误用药，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甚至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再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听说别人服用某一个剂量的华法林治疗效果非常的好，就擅自加量或者是减量服用。但是要提醒您，华法林临床使用过程当中，不同个体间的稳定治疗剂量有着很大的差异，最高和最低剂量之间甚至会相差10倍以上。如果服用的剂量不足，会导致血栓栓塞，而服用剂量过大，则有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甚至会危及生命。总而言之，如果你想要参考他人的用药经验，最好先咨询一下自己的医生或者是专业药师，看一看适不适合自身的情况。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三科的主任主任医师邢慧春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放下酒杯，健康马上来。今天节目呢有一个有奖互动的问答，想问问大家伙，喝酒上脸，脸发红的话，是不是代表着酒量好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我看一下大家伙发过来的这个答案哈，刚才在资讯的过程当中，邢主任很多朋友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李梅、好运旺旺都说这个酒量不好才会上脸。勇往直前说了，说喝酒上脸的人表示是不能喝酒，脸红就表明血管已经聚积了大量的乙醛，需要肝脏去分解，如果这个时候还继续大量饮酒，可能会加重肝脏的负担。红说了，喝酒脸红说明酒量不好。丽丽也说，喝酒上脸说明酒量不好。这喝酒上脸到底是不是说明酒量不好呢？咱们先卖一个关子，稍后让邢主任和大伙来揭晓。那接下来先想让邢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喝酒其中对我们的肝脏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咱先来说一说吧，喝酒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肯定是有害的。邢主任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了哈，那这个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主要是我们说这酒当中的什么成分，是酒精吗？ 酒精本身它是可以造成伤害。另外酒精在体内的代谢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乙醛，乙醛是它的一个代谢产物，它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方面呢，对胃肠道，因为我们从口腔喝下去嘛，它对胃肠道的黏膜会有破坏。另外的话，在肝脏里边会造成肝细胞的损害，所以它对于全身各脏器都会有损害。所以主要的就是它的酒精和它的代谢产物乙醛所造成的一个损害。 这个我们说喝酒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主要是酒当中的这个酒精成分，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不是以酒精存在，它进了我们的身体之后，它就会发生反应，就会代谢， 代谢，对， 这个时候会产生乙醛，乙醛会伤害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消化道。但是经常有朋友说喝酒伤肝哈，这个酒精代谢过程当中是不是通过我们的肝脏作为一个主要的代谢器官？ 对呀。 就肝脏是主要的代谢器官，所以也就是说你喝了酒以后，它在胃里边可能少部分在胃吸收，大部分是在肠道吸收，吸收了以后那就主要的要会到了肝脏，在肝脏进行代谢，那它所这个代谢过程也是需要在肝脏里边的一些酶来代谢的，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它就可以造成肝脏的一个损害。那这里边的话就是酒精它可能在就是说在对肝脏的损害的话，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不是咱喝一次就能伤害我们的健康，伤害我们的肝脏。 如果喝一次量非常大也可以啊，造成酒精中毒，这是一个急性的。有时候就是短期大量的饮酒也可以造成一个重症酒精性肝炎，这都是比较重的一个情况。但多数情况下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你每天喝酒但是也都不喝醉，那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这种急性的损害，就是一个日积月累慢慢时间长了造成损害。那可能最初就会引起一个酒精性的脂肪肝，脂肪肝的话它可以是单纯性的也可以是脂肪性肝炎。怎么去判断呢？就是说虽然有了脂肪肝了，但是你的肝脏功能这些基本上还好，我们叫单纯性脂肪肝。这个时候一般人呢都没有什么感觉，除非就是做体检发现有脂肪肝、自己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那如果进一步就是说损害加重的话就会出现脂肪性肝炎，这个时候你要做化验检查就能发现了，转氨酶就升高了，肝功能就不正常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在继续喝酒，那日积月累就会造成肝纤维化。这个肝纤维化轻的时候是纤维化，重的时候就肝硬化。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呢？我经常会给病人就举这个例子，比如说你手上有一个伤口，伤了一次好了，可能这个印子就是好的这个疤几乎你是看不见的，如果这个疤这个伤口快好的时候你再给它伤，快好时候再伤，反复这个次数多了以后，这块就会结一个疤，结的这个疤就是我们的肝硬化，也就是在肝组织里边这个纤维组织反复长，长得多了就变成肝硬化了。所以这个喝酒长期饮酒的话造成这种慢性的肝损伤，就是脂肪肝、脂肪性肝炎、肝硬化。那有些患者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发生肝癌，因为这个细胞反复破坏、反复损伤，然后机体又要去修复，你破了、坏了以后就要去修复，要长新的细胞，长得长过头了就变成肝癌了。所以这个是对身体的危害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对于肝脏。 好，这是邢主任从我们说多年的临床经验好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喝酒对我们的这个肝脏可能它是逐步的一点一点的去侵蚀它，对它造成伤害。但是有一些朋友会有这个纳闷的地方，他既然对肝脏的伤害这么大，但是我喝醉了之后我头疼，然后呢甚至有人说我胃不太舒服有呕吐的情况，对肝伤害这么大，可是肝为什么不疼，它也不痒，也没有任何反应呢？邢主任 是这样的，我们经常说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或者有的通俗一点说肝脏是哑巴，就是说它肝细胞比如说已经大量坏死了，你肝脏是感觉不到的。但是我们有时候说因为肝组织里边是没有神经的，但是肝的背膜上是有神经的，如果里边的病太重了，牵扯到背膜了，你就会感觉到有点不舒服，所以有时候也是有感觉的，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就是说只有就是说在肝组织就是肝里边还没有伤及到这个背膜的时候你可能会没有感觉。所以在经常就是说肝脏这种不太重的缓慢进展的这种炎症呀、纤维化呀，我们一般人是感觉不出来的，不是说你怎么着你这个就是说你的敏感性不好啊，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生理这个解剖结构决定了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了。邢主任，是不是咱们可以跟大伙儿简单的我们说形象的比喻一下，就好像我们说就像一个这个肝脏就像我们的苹果或者是橘子一样。 对对。 真正感觉到痛觉的其实是外面这层皮儿，而里面的果肉也就是我们肝脏里面的细胞它是没有痛觉神经的。 对对对。就是所以里边烂了以后外边看的好的时候你是没感觉。 也就是说但是它坏 它不从皮儿开始坏，它从心儿开始坏，慢慢慢慢才往外扩展。等咱真的开始疼了，也就是说这皮儿看出来有问题了，这个时候一般都是病情比较重的。 对对对，都是比较重了这个时候。 嗯，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得跟大伙好好的说一说，其实啊，我们说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酒精对它的伤害其实是无时不刻不在进行的，而且最开始的伤害反而容易让我们忽视掉，因为我们既不疼也不痒，甚至有可能不会影响它的正常的工作。 对，其实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说有的人恶心了，吐了，不想吃饭了，其实这个就是肝脏损伤的一个表现。所以为什么其实有时候其实是已经有表现了，但是一般人呢都不认为它是肝脏的表现，说我不想吃饭了，我吃了饭就难受，那我是胃病。我们经常有病人就是去看胃病了，最后发现是肝脏的问题，所以它的表现不特异，这也是就是好多人被忽略的一个 容易忽视他的原因哈。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真是喝了一辈子酒，就比如说像我姥爷，每次这个我们说晚饭的时候都得喝一盅这个小白酒，然后呢今年也已经80多快90岁了 啊， 这个时候他说喝着没有什么感觉，身体也挺好的，就想问问您，比如说这个喝酒，酒精会对我们的这个肝脏造成损伤，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损伤，这得喝多久或者说喝多少才有可能，我每天少喝一点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其实没什么影响啊？ 啊，是这样子，就是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种例子，周身边也是挺多的。这个主要就是与每一个人对酒精的敏感性不一样有关系。同样的饮酒量，可能有的人就会造成肝脏损害，有的人就没有造成肝脏的损害。但是以往的研究已经证实，如果你每天喝饮酒量，饮就是你喝的酒里边所含的酒精量，如果超过40克，对于男性来说超过5年的话一定会造成酒精性的一个肝病。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就是每天喝酒的酒精量超过了20克，连续5年的话也可以造成酒精性肝病。在这大家可能就已经感觉到为什么男性和女性定的量还不一样呢？ 为什么男性多了一倍啊？ 对，这个不是说是给他定的量不一样，是与个体差异有关系。普遍来说女性对酒精的代谢能力是要差于男性的，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喝所说的这个量呢， 40克20克， 对，指的是酒精， 酒精的量。 但是我们喝的是酒， 谁也不喝酒精啊， 对， 这多难喝呀。 对对对，这个酒怎么换算成酒精呢？是要按照它酒的这个浓度，酒的度数，我们说是多少度。比如说啤酒可能大概是因为我不喝酒我也不知道，我是网上查了一下，大概是4到5度。那我们就按照5度这样说的话，你一瓶啤酒可能最小量也是500毫升，也有我看也有600或者750毫升的这种装量。就算是500毫升，5%的就是5度的这种啤酒，那你要是一天喝上2瓶啤酒，就是1000毫升的话，就是 50毫升， 就是50毫升的酒精。50毫升酒精还要换算成这个就是说你的酒的度数，就是百分数， 咱得换成 要乘上它的毫升数，就是它的喝了多少毫就是这个酒精的毫升数，因为这个酒精的比重是0.8，所以你还得乘上它这个比重才能得到它的一个酒精量，酒精的克数，也就是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两瓶啤酒每瓶按500毫升来算，这个是5度的一个啤酒的话，那你两瓶就是50毫升。对， 1000乘以0.05，这是它的这个酒精度数，然后再乘以0.8， 对，再乘0.8， 那就是多少克的酒精了？ 这就算下来就是40克，也就是说，你一天对于男性来说，喝2瓶啤酒，连续5年，或者女性喝1瓶啤酒，连续5年。也可以造成酒精性肝病，这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量。如果要是说是你喝的是 白酒的话， 白酒或者是红酒，那再按它的 度数来 换 算 一 下哈。可能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术式哈，大家伙学会了， 如果你没学会的话没关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明天的微信文字推送当中我会把这个计算的公式通过文字的方式推送给您，这样的话您可以每天喝酒的时候对照一下酒精的浓度，对照一下自己喝了多少，就可以计算出来大概我们每天摄入的酒精量是多少。那既然我们这个酒精量知道怎么来计算了，也想问问邢主任，刚才您推荐的是这个男性如果每天40克的酒精连续5年，女性20克的酒精连续5年，就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各种各样的伤害。那如果我喝不到这么多，比如说男性朋友说我这一天就一瓶啤酒行不行，是不是比如在这个剂量以下我就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肝脏造成伤害，它是完全有能力去代谢的 这样你要喝的酒没有达到这个的话，它可能对肝脏的损害会轻一点，但是不等于它不造成伤害而且这个里边的话可能还有好多的因素在影响，比如说你有没有同时患有别的肝病比如说有一些本身就有乙肝病毒感染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是就是乙型肝炎的这些患者，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喝酒的话，也许你还没有达到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剂量也可能造成酒精性肝病所以每个人的耐受还有你的状态不一样，也会影响酒精对你肝脏所造成的损害的 所以说其实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就把刚才邢主任说的这个数字当成最大量，肯定不要超过它，您别觉得这应该是个最低量，只要我在这个以下都是健康的都是安全的，咱别这么算，咱们就一定能少喝就少喝，最好咱每天别超过这个量那接下来也请邢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听众朋友问的一些问题哈。慧智兰心想问问这个专家很多人都说喝点葡萄酒对身体好对血管好，想问问您是真的吗？其实这个说法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说每天喝点红酒甚至说喝一点酒能够软化血管，是真的吗？ 这个的话我觉得还不是太好说就是以前的话也听一些朋友说啊，喝点酒可能会扩血管，确实是它对于这个因为酒的作用嘛，它会造成一些毛细血管的扩张可能会短时间的促进一些就是微循环呀这些，但是对于肝脏来说我们说一滴酒都是多余的也就是说每一滴酒它都要经过肝脏的代谢，在经过肝脏代谢过程中都是给肝脏增加负担所以对于肝病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喝酒的 其实我们说肝脏不光是代谢酒精，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这个我们说代谢产物甚至我们说毒素都是需要通过肝脏来代谢的，它本来负担就挺重的了，咱就别再额外给它增加这个酒精的负担了，是不是这样邢主任？ 对对对，是这样的，好多的物质药物这些都是绝大多数都是要经过肝脏代谢的所以肝脏的负担是挺重的，我们尽量给它减轻一些负担 所以说这个喝葡萄酒到底对身体好不好，这个咱们得打一个问号，因为的的确确之前呢是有很多的专家说是对我们的比如说血管扩张啊软化血管有好处，但是这个没有一个我们说临床大数据的具体的统计，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酒精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这是有临床大数据的统计和证明的，所以说咱不要因噎废食，我们不要觉得我喝酒喝葡萄酒对我们的血管好，好那我就喝吧，但是您会忽视它对我们的肝脏同时会造成伤害，咱们有点得不偿失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能都对我们的这个软化血管会有好处，咱们选择更为健康的一个方式会更好一些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低度数的酒是不是对于酒精的对于肝脏的伤害相对来说会更小一些，想问问您邢主任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跟听众朋友算了这个酒精量的一个算法那就是说你低度如果你要是量足够也是一样的造成损害所以我们说对肝脏损害的情况呢主要是看你喝进去酒精有多少所以就是如果你说是低度可能低度会引起醉酒呀这些会相对来说会好一点，至少是说你喝的喝进去的酒精的速度会慢一点但是如果积累的酒精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话也是一样的可以造成肝损害 我们只能说在同等剂量之下低度酒和高度酒相比的话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可能会小一些， 同等毫升量 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邢慧春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酒精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邢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邢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有一些朋友在日常的工作或者生活当中避免不了喝酒，有没有一些方法来保护自己？下半段我们和大伙接着说。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 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 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总的来看，今天夜间的气温比较低，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的扩散条件一般，但是能见度还可以，比较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 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一路平安。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 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目前车多，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大山子车辆行驶缓慢。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甸桥到大洋房桥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前不久，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2018年酒精与健康全球状况报告，中国被点名批评。 因为在全球范围内，饮酒普遍下降的大趋势下，中国不降反升。然而，在推杯换盏中，一种疾病——酒精性肝病，可能正在悄悄摧毁着我们的健康。酒精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伤了您的肝？喝多少酒，喝多长时间酒，就会造成肝脏疾病？吃解酒药、喝浓茶、抠嗓子眼吐出来，能起到解酒的作用吗？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三科的主任医师邢慧春，邢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放下酒杯，健康马上来。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邢主任告诉我们说，其实酒精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伤害特别的大。 除了我们的消化道刺激，还会让我们的肝脏很受伤，增加它的这个代谢的负担哈。那喝多少酒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呢？邢主任说，男性如果每天喝酒超过了40克，女性超过20克，连续5年以上，我们的肝肯定是受不了的，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那大家伙关于喝酒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哪些影响，有哪些伤害，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邢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 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有奖问答。今天我们会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正在上映的电影票两张，这个电影的名字是铁血战士，如果你想看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想问问大伙儿，喝酒上脸的话是不是代表着酒量好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外，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 你是我的方向感。 好的，邢主任，我们下半段继续来回答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关于喝酒对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各种问题的这个小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要问问您，说这个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得喝口酒，然后呢他很好奇这是一种习惯还是说已经到了酒精依赖的程度。其实酒精依赖也是最近这些年大家伙比较熟悉的一个词，我们现在知道有药物依赖有酒精依赖，这酒精依赖的定义到底是如何下的呢？ 啊，酒精依赖的话它就是说你对于酒精从精神上或者是躯体上的依赖。精神上的依赖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你时时想到要喝酒，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朋友一样的， 每天都想喝， 每天到这个时候他就一定要找到这个酒，没有这个酒他就觉得心神不安，就觉得缺点什么，这是我觉得应该是个精神依赖。那躯体的依赖的话，它不是说你心理上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你不喝酒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身体不适，比如说恶心呀头晕呀，最常见的就是颤抖啊，手颤腿颤，有的时候这个都抖的都不行了。这朋友就有的朋友就跟我说，我一喝酒就不难受了，我不喝酒就难受。这其实就是他除了精神上依赖以外已经有了躯体上依赖，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是他对酒精有依赖了。 哦，也就是说其实酒精依赖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喝多少酒喝哪种酒高度低度的其实都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喝一杯但是不喝这一杯就是特别难受也可以算是酒精依赖。 其实我觉得酒精依赖多数还是至少是喝的时间长了，这样造成的一个他自己躯体上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还是 更多是跟这个时间有关系哈。 对 好啊，小顺儿想问问您，说有的人喝了几十年的白酒，这量呢也不少，现在年纪大了反而不想喝白酒了，改成喝低度数的黄酒了，想问问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肝脏的解酒能力变差了呢？还想问问戒酒是不是真的特别的难。咱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原来喜欢喝这高度酒，现在不太喜欢喝高度酒了，改喝低度酒，这是不是已经是我们肝脏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说我能力没有原来那么好了，您别再这么给我加负担了，是这样吗？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是这样子，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个个体对酒精的代谢能力会减弱，这样的话它因为代谢不了，它就会在体内聚集一些它的有毒物质，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乙醛，这些物质对你身体就造成一些你感觉到的不适，因为你喝的多了以后你就感觉不适，你慢慢的就减少你的酒量了，这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机体给你的一个警告，告诉你说你不能喝那么多， 不太喜欢喝高度酒，现在喜欢喝低度酒，这其实就是一个预警信号。 对， 那第二个问题，戒酒真的很难吗？可能我觉得想戒酒的朋友都有这个困惑哈。戒烟现在是有这个戒烟门诊，甚至有一些药物能够帮助大家，戒酒咱们先说说难不难吧。 我觉得这个也看他对于酒精依赖的一个程度。有的人呢只是就是说就是以前喝的酒比较多，但他还没有形成依赖。也就是有可能只有一些精神依赖而没有躯体的依赖。这些人的话，如果他要是意志比较坚强，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他觉得这个酒是绝对不能再喝了，那可能会一下子就戒掉。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要个人强制戒酒。这种就是说成功的不是太多，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比如说他看到他自己的一个朋友酒友，就因为喝酒后边 出现了肝癌了或者是去世了，对他一个恶性刺激，他可能就会下定决心我再也不能喝了，或者是因为家里某些原因他觉得我再也不能喝了。 我觉得您说这个情况最常见的应该说我们说封山育林准备要宝宝的很多人说，哎呦我准备怀孕了这段时间不能喝了，或者说准备要宝宝了这个男性朋友说这段时间不抽烟也不喝酒了啊，这个烟和酒都戒掉了。但是很多人容易放弃就是在已经怀上了宝宝已经出生了这就开始放弃了，觉得哎呀反正宝宝已经出生了这时候可以捡起来了，然后这个烟啊酒啊又拿起来了。但是是不是这样，如果比如说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备孕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把这个酒戒掉了可以不喝，就证明其实我们的身体对它的依赖至少已经没有了。 这种情况就像您说的这个为了怀孕就去戒酒的这些人，一般来说他可能还没有形成酒精依赖，他只是以前因为各种各样的环境就是交流呀什么他觉得需要喝酒就喝酒了，但是因为家里的一些需要他就可以不喝酒。我觉得这些情况一般来说他还没形成酒精依赖， 还不算是依赖。 如果要是形成酒精依赖时候他是不顾这些的，这些不管是什么事情你说有多重要，你说这个身体对我会造成多大伤害他可能也戒不掉，那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需要住院，需要住院去戒酒。也有当然也有些药物去帮助他改善这个戒酒以后的这个戒断症状，让他尽快度过这个难关。有跟那个戒烟一样有戒烟门诊，这个是戒酒的话如果要是去医院的话得住院，所以叫住院分闭的戒酒。 所以说其实这个戒烟戒酒现在都可以寻求我们说专业的帮助了，不管是烟也好酒也好都有专业的药物专业的医生能够帮助我们去戒断它。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伙听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了酒精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伤害，咱们能戒酒能不喝咱就尽量不喝了，如果实在戒不断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说这种医生的帮助方式来尽量降低酒精对我们健康造成的伤害。这说到降低伤害，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有一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哈，比如说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就想问，在喝酒之前喝一瓶酸奶是不是能够降低酒精对我们健康的这种影响。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说别空腹喝酒，空腹喝酒对伤害的对健康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吃点饭甚至说喝一瓶酸奶能够保护我们的胃保护我们的这个整个健康，是这样吗邢主任？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要是空腹喝酒的时候那直接酒精就很快就被吸收了，吸收的速度快吸收的量也大，如果你要是肚子里吃了好多东西那有可能酒都没有直接接触到你的胃黏膜或者是消化道的黏膜，那吸收的可能就会小，也就是说你在喝酒之前吃一些东西，比如说喝了点酸奶或者是吃了点其他的食物，都能够减少你酒精的一个吸收，减少你喝酒以后酒精的吸收，所以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酒精对人体的伤害的。 这个我们说喝点酸奶或者说吃点东西这个时候都可以降低酒精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伤害，相当于它不是直接完完全全的去吸收，前面还有点东西稍微挡着它点隔着它点儿。 对，好，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现在网络上有卖各种这种护肝药保肝药的，甚至有卖解酒药的，想问问他们如果真的吃了的话是不是能够既解酒还不伤害我们的肝脏，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先说保肝护肝药，这种能够对我们的这个肝脏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吗？ 保肝护肝药应该对肝脏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但是这个一般来说就是你肝脏已经受到损害了，那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有些保护作用。喝酒之前就吃些保肝药的话一般来说作用应该不是会太大的。另外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解酒药。 对。 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确实是网上会有一些这些相关的信息。 什么解酒药，现在还有什么进口的解酒糖、然后说喝了之后就不会喝醉了酒量大增。 对。但是据我了解啊，其实现在没有一个就是 被国家批准的一个真正的就是能起到解酒作用的一个药物。其实我们就从这个道理上来讲，如果要是能够解酒的话，就是它要能够促进酒精的一个代谢，是吧？现在的话还没有这么一个药物。有一些就是我们在治疗酒精性肝病的时候有一个美他多星这个药物，它确实是可以就是说促进酒精的一个加快酒精的一个代谢，代谢的。但是现在这个呢，在国内至少我还不知道哪有这个药，所以其实我们临床上我也从来还没用过，只是在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还有在一些指南呀文献里边提到了这个药。那市场上所销售的，就是网上我查了一些这些有好多的所谓的解酒的这些药的话，其实我了解到好像还没有一个得到官方公认的一个解酒的一个药物。 所以说这些咱们不要轻信网上的这些宣传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三科的主任医师邢慧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放下酒杯，健康马上来。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就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喝酒上脸的话是不是代表着酒量好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铁血战士的电影票两张。如果你想要获得的话，抓紧时间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刚才啊，我们和大伙儿说，现在市面上卖的这种解酒药，首先不要随便的轻信它，其实没有一个得到官方的这种认可哈。而保肝护肝药呢，是不是我们更多的邢主任，如果要选择的话，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在我们的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再吃。因为经常有药师来做客节目的时候跟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它有好的一面，可能也有不好的一面，所以说你不能说我为了预防在喝酒之前我就把保肝药护肝药先吃起来，其实这也是很不科学的一个方法。 对，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我们一般就是说保肝护肝药都是在出现肝损伤以后所用的一些药物。焚药三分毒确实是这样的。多数保肝药的话，它的毒副作用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出现肝损伤时候用也是不合适的，所以应该就是，而且这些药物用的话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它发挥最好，对你身体发挥最好的效果，而不出现给您不会给您带来其他的不良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想要让它起到真正的保肝护肝的作用，咱们首先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再一个，如果您的肝脏现在没什么事儿，只是单纯为了减少酒精，我说今天晚上我要喝大酒了，我提前半个小时，提前一个小时，我把这保肝护肝药吃上，这个时候有点得不偿失，咱别这么做。其实药物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这个肝脏也会有负担，也会有伤害。好，那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您一个我们说小方法，看看靠不靠谱。他说这个说了这么多酒精伤身伤肝哈，想问问您，喝完酒之后把自己催吐，抠嗓子眼把酒吐出来，是不是就不会让这个酒精伤害到我们身体了？这估计是一个我们说这个由于工作或者各方面的原因没法不喝酒的朋友想了这么一招，喝完了之后赶快催吐，把这酒再吐出来，是不是就行了？ 这个确实是有朋友在这样的做，我也听说过一些朋友这样做。这样的话就是他确实是可以把你喝进去的酒吐出来，也就是说在胃肠道存留的酒会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预防酒精所造成的肝脏以及全身的损害肯定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还是有一些危险的。比如说你在吐的过程中不小心误吸了，这样会造成窒息。如果造成窒息的话，那是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所以其实这个呢，我们也是不建议去这样做。 尽量少喝啊，别喝了以后再吐，其实也很难受，在整个吐的过程中是很不舒服的一个过程，也是。 而且我们呕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说胃酸也跟着吐出来了，而胃酸它其实是有这个腐蚀性的， 对， 在我们的这种我们说消化道啊，我们的这个咽喉啊，都有可能受到刺激。不是有一个病吗？叫胃食管反流， 对， 就是这个胃酸反出来。 是，你说的非常对。 所以说这个我们绝对不推荐大伙儿哈。那除了这个方法，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喝完茶之后啊，不，喝完酒之后喝茶，尤其是浓茶，是不是有解酒的效果啊？想问问您。 这个茶吧，里边含有好多的茶碱，对身体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所以这个我们在喝浓茶的时候，这个浓茶里边这些茶碱的话，它可能对心血管会有一个兴奋作用，而你喝了酒也会造成心血管的一个兴奋，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叠加起来，会增加就是说造成心血管方面的一个不利的影响。而对这个浓茶对于解酒的话，它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所以其实我们不建议这样去解酒。 其实浓茶这个刚才邢主任告诉大伙了，没有什么解酒的效果。好，关于这个解酒的食物，也网上和我们的这个坊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方法。浓茶是一个，还有流传更广的是蜂蜜，说喝完酒之后喝点蜂蜜，对我们的消化道，对于我们的肠胃有保护作用，同时能够加速酒精的分解。这蜂蜜有用吗？ 蜂蜜应该还是有点好处的，至少是对于这个酒精的一个代谢呀，还有如果你要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喝酒的时候同时喝了，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稀释酒精的一个作用。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啊。蜂蜜相对来说是有一点作用的，相对好一些哈。 对对对。 但是我们也提醒，比如说有这个糖尿病的朋友，咱们就别再通过喝蜂蜜的这个方式了，因为里面确确实实也有这个蜂糖哈，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我们说血脂啊，稳定血糖的稳定会造成影响。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说，老伴儿不到60岁，有高血压的情况，每天呢吃饭都得喝两口酒，想问问专家，这降压药和酒之间会不会有反应？如果有反应的话，这中间间隔最少得隔多少啊？这估计是一个戒不掉酒的朋友。 这个的话就是说降压药和酒之间还是会有一点影响的。因为有些药物的这个代谢过程喝了酒以后会影响在这个药物的代谢，可能会增加它的一个药物的药效，或者是降低，这都有可能。所以不同的药物它可能会影响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他呢尽量还是不要喝酒啊。 好，这个时候也不要喝酒。那如果非喝的话，这药物中间的间隔多久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时间？ 这个的话，我觉得我还不好说这个究竟多长时间会更安全一些，可能与他吃的药也有关系。因为不同的药物，这个酒精可能对他的代谢是影响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您最好比如说发过来吃的是什么样的药，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帮您咨询一下专业的药师，因为不同的药它的反应机制是不一样的。 对，它的代谢过程是不完全一样 的。但不管怎么说，反正药物和酒精之间的的确确可能会发生一些反应，发生一些影响，所以说也建议大家不要吃药的同时来喝酒。那最后呢，让邢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的正确答案吧。喝酒上脸到底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我们说更能喝，酒量更好啊？ 喝酒上脸就是其实就是喝完酒以后就特别容易脸红，有的人可能喝一小杯酒就出现脸红了。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酒精呢，就是说喝酒以后酒精在体内呢，它要经过这个乙醇的一个脱氢酶，然后转化成乙醛，再进一步经过乙醛脱氢酶转化成进一步代谢掉。那这个喝酒上脸就是脸红的话，其实是体内这个乙醛堆积所造成的，对血管的一个反应。喝酒上脸就说明它对于乙醛机体对于乙醛的代谢的能力，可能比那些不容易脸红的人更差，就是它不太容易再进一步代谢掉。这样的话就是体内的乙醛就容易堆积，堆积多了就造成血管的一个扩张，对，就造成这个脸红了。 好， 所以一般来说就是说喝酒上脸或者喝酒容易脸红的人呢，他的酒量是